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北京顺义区建立了环保专项的监管机制，打通了环境监管最后一公里，推动大气环境治理走向精细化。北京市各消防局最近开展夜查行动，重点针对出租房、高风险集聚性的场所、三合一场所等开展检查。北京市首条全自动运行的地铁线路房山线邀请媒体试乘，房山线将于今年的年底开通，从燕山站到延村的东站单程大约25分钟。大兴线工作日的早高峰最小发车间隔由3分钟缩短至2分40秒，同时4号线及大兴线早高峰的大小交路套跑比例由此前的2:1调整为3:1。北京朝阳区一绿试点将基本实现城市化，1.98万农民整建制转居，基本实现社会保障均等化。12月17号，2018年度的北京市公务员工科科目考试上演，16个区71个考点，1722个考场迎来近4.6万名考生，评抢4249个公务员职位，平均的竞争比为10.8:1，逊于国考的40:1。北京医改8个月节省了62亿元，基层的诊疗量增长15%以上。北京市暂停5联疫苗首针接种，国内将面临较长的时间缺货。 路也许孤单得漫长，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、啊、因你今晚共我唱。 你刚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千千阙歌，这首歌呢收录在陈慧娴的告别专辑《永远是你的朋友》中。在决定退出歌坛的那一瞬间，陈慧娴的歌唱事业达到了辉煌的巅峰，精良的制作让这张专辑成为了流行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集，歌名呢也非常的有文艺而有内涵。继续呢和你在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送上给你这首来自于张惠妹曾在央视的春晚上演出过的歌曲《给我感觉》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，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 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 拨打电话5251400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我家有一瓶好空气，老人孩子在家都能闻到清新的气息。

来自于蔡琴的歌曲《被遗忘的时光》。蔡琴的 CD 呢是用来当试音碟的，在电影《无间道》中呢，刘德华和梁朝伟试音响时放的就是蔡琴的这首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还有那句高音甜、中音准、低音近，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。上世纪的70年代，蔡琴呢以民歌歌手的身份开始涉足歌坛，随后出版了第一张唱片《出塞曲》，30年间呢发行唱片50余张，获奖无数，嗓音低回委婉，醇厚沉稳，极富感染力。专辑其中呢就有这首歌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而这首歌呢也被很多人翻唱过，比如刘德华、吕方等等，也可见这首歌的经典。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卢冠廷，一生所爱。 从前现在过去便再不来，红红落叶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，天边的你 爱，

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国家发改委昨天表示，各级各部门要从实际出发，只要是民生用气，无论是合同内还是合同外，都要无条件予以保障。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称，将努力推动家事审判与少年审判工作协同发展，为未成年人的司法权益保障作出贡献。保监会近日称，前十个月中国保险实现保费收入3.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9.9%，已超越2016年全年保费收入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11月70城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，京沪等11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，已低于去年的同期水平。近期，多位专家表示，2018年养老金14连涨几无悬念，但受经济增长放缓、老龄化加速等多重因素影响，涨幅或略低于2017年，约为5%左右。安监总局近日通报2017年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检查监督情况。通报指出，技术服务不规范问题普遍存在，涉嫌弄虚作假问题较为严重。财政部、教育部近日下发港澳籍华侨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，未来内地就读的港澳学生专门设立港澳籍华侨学生奖学金。 要走，还有我。 我。 周华健的一首《朋友》送给你。最近的某商场出现了老公寄存屋，这是一个全金属九立方三米高的空间，最多呢可容纳四个成年人。屋内呢有沙发、 WiFi， 还有空气净化器、电视、饮水机等等，每小时呢收费是30元，服务那些呢不想逛商场的男性。不过呢，对此有些女性网友就有意见了，说呢叫他来就是提东西的，不陪逛街寄存他干嘛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经典969，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。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

世界与星空与天改变，爱你更多，总不减半点，最爱听你声线，谁轻轻叫唤我，唤醒心中爱火，命运只因有着你，不再流浪与蹉跎，待深深抱紧我，让痴心加上锁，落寞欢欣痛着你柔情蜜语。 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，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。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 九六九光影味道，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。 新鲜味道。 那时我们歌颂默默无闻的英雄，歌颂平凡中的伟大，就是歌颂刘峰这种人。 酒为了喝醉当，物是人非，载歌载舞携芳华回来凑个热闹。一个月前，冯小刚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段话，如今呢，正以自己的青春记忆交出了时隔五年再度回归贺岁档的答卷，而结果应该也让他松了一口气。芳华首周三天的票房突破了3亿元，豆瓣7.9的评分也是近十年来他所执导电影的最好成绩。无论是普通的观众还是影评人，都认同这一次冯导的确走心了。今天只想来和你聊聊电影《芳华》，不涉及过多的剧透。 你叫我啊？ 对， 芳华以1970至1980年代为背景，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，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，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着变数的人生命运故事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芳华还引发了银发族的观影热潮，许多年长的观众也第一时间走进影院，共同怀念逝去的青春。有网友称，母亲看电影全程泪流满面，这部电影就好像镜子，让我有机会看到一个比我更年轻的母亲。 我私心可大了。 而其中黄轩与几位新人演员的表现也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经验丰富的黄轩饰演好人刘峰，赤诚痴情，面对一波三折的命运，有无奈又不愿意屈服，演技张弛有度，演出了那个年代独特的情怀。而淼淼、钟楚曦、杨采钰、李晓峰等几位文工团新冯女郎，虽然先前都没有大荧幕的经验，但自然不做作的表现正适合戏中飒爽英姿的文艺女兵。在导演的柔光镜头下，没有先前有人担心的肉体消费，只有阳光又充满活力的舞动女孩。而影片的主演淼淼，作为舞蹈演员的她和剧中的何小平也充满了相似。 可能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的成长和何小平还挺像的，所以我特别容易陷进何小平的情绪里。当我看到何小平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所有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说，这不就是你吗？说又是文工团的，又是跳舞的。芳华应该就是一种美好的回忆，曾经的年少时的回忆。如果要是现在也是芳华的话，那是很美好的。 刘峰和小平小帅分别后再见面， 已经是10年后了。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，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，细心照料，才捡回一条命。他们没有结婚，也都没有子女，他们相依为命，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。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，不由暗自感叹，一代人的芳华已逝，面目全非。虽然他们谈笑如故，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。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，话虽不多，却待人温和。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，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。 毫无疑问，芳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部充满活力的怀旧青春片。冯小刚怀着私心讲述十几年前文工团的芳华，实际上无论哪一代人观影后都能从中找出自己青春的影子，有热情的梦想，有酸甜的爱情，也有生离死别。芳华不仅仅是一部怀旧青春片，它不仅有着对青春的歌颂，更是通过几个人的命运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惊涛骇浪。从文工团时代的美好青春，到战场的冷酷无情，再到最后的芳华一世，银幕里每个角色都感受到了时间的重量。而银幕外，有的人感怀青春，有的人了解历史，有的人反思时代。世上有朵美丽的花，那是青春吐芳华。当绒花的旋律响起，曾经那阳光灿烂的日子仿佛重现。感谢父母，也感谢祖国，感谢那些曾经为了和平献出生命的好人和英雄，感谢你们让我们生于盛世，而我们也不会忘记你们的绝代芳华。电影不仅记录了时代，还惊艳了时光。969光影味道为你提供有深度、有温度、有广度的电影讯息，期待各大影院和媒体资源与我们合作。969光影味道合作热线010-5175-2200。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儿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任时光流逝，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。精英优选经典969。 969。 欢

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。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， 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。 来自于张敬轩的一首歌曲《吻得太逼真》。车主朋友们都知道呢，违章缴费年检过期很操心。那现在呢，有一个好消息了，12月20号由车轮查违章 APP 举办的车轮车主狂欢节开始了。搜索下载车轮查违章 APP， 免费疯抢千元油卡、万元红包，各种车主福利等你拿。通过呢关注车轮互联的公众号，回复中国车主节，我们呢也将抽出第122名的留言听众，送上定制的自行车一辆。今天969，我是泽林。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针对杭州某商场出现的老公寄存屋，你怎么看？微信订阅号里搜索经典969，随时来给我留言。当然呢，今天也要为线上留言的听众送出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，祝你好运。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，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，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，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

声的稀微，让我一等再等，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。情像雨点，始乱难断，越是去想，更是凌乱。就算无奈我心飘变难辨，道别再等也未如愿，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，应该怎么决定挑选。 和家人共用丰盛晚餐的同时，别忘了还有为你准备的音乐大餐，寻找大餐里的音乐美味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我是潘玮柏。